第六天结束啊，恁也有四天会使修行，爱非常认真、精进、耐心，而且坚持来努力，互恁伫遮有上好的成果。第六天非常重要，阮真欢喜恁下过了这个障碍。我捌讲过，第二天甲第六天对意志薄弱的人是真歹下过的障碍。恁第一天开始修观世法的时，手术就开始啊。第二天有人会想要离开，到第五六天修来观法了后，手术搁较深入，所以搁有人用各种的借口想要离开。一个借口是，伫第五天暗时的开始呢，讲遐尼济的堵卡苦，出事就是苦，规个人生拢是苦。老苦、病苦、死苦，你无想要爱的代志发生是苦，你想要爱的代志袂当实现嘛是苦，苦苦，生生世世拢是苦。哦，这条路是一条苦的道路，这是真悲观的教法，我爱来走才会使。人无想要去了解，煞去找一寡逃避的借口，这个教法并无悲观。一点啊都无悲观，若是干那教咱苦，却无教咱苦的出路，安尼这才是悲观。毋过，这个教法有讲出一条出路，你会当脱离所有的痛苦，你会当达到完全解脱痛苦的境界。这个教法非常乐观，非常乐观。伫阮故乡印度有一个故事。一个老母叫伊个大汉囝去杂货店买油转来，伊予伊一个空罐啊，甲十块卢比。大汉囝去买油啊，油底甲甜甜甜，毋过伊伫半路哩跋倒，罐啊车倒，漏半罐油出来。大汉囝捡起半空个油罐啊，走转去对老母哭讲。阿母，我车倒半罐油啊！我车倒半罐油啊！真悲观，真悲观。老母阁叫另外一个囝摕十块卢比，甲另外一个空罐啊去买油，油底甲甜甜甜，然后伊嘛跋倒，车倒半罐油。这个查甫囡仔捡起油罐啊，欢欢喜喜走转去厝对老母讲：“阿母，我也有半罐油，我也有半罐油。”我跋倒一倒，罐仔落落去啊！本来规罐油可能拢会车倒，毋过你看，我也有半罐油。伫同款的状况里，两个囡仔有无同的结论？一个是漏半罐油，一个是漏也有半罐油。一个是为着漏半罐油咧哭，就悲观；一个是为着也有半罐油来欢喜，真乐观。老母阁叫第三个囝去买油，伊嘛跋倒，车倒半罐油，伊捡起一罐仔，甲第二个囝同款，转去厝的时带着笑容，讲我也有半罐油，我也有半罐油。毋过，这个囡仔是学来罐的，伊毋仅乐观，还阁会当看清事实。伊讲我失去半罐油，这是事实，我的油有一半是空的。伊毋仅看清楚事实，还阁知影爱精进，像咧学内观共款。伊下决心讲，即卖我爱精进，我爱出去拍拼做工课。天暗以前，我爱趁着五块卢比，将油罐仔搁再底互甜甜。所以正话毋仅是乐观的态度，阁是踏实的态度，嘛是精进的态度。逐个人拢爱精进。心境常在保持乐观，莫悲观。正法人无一点仔悲观，拢是乐观乐观。痛苦是有的，你必须要接受这点。半个罐也是空的，你必须要接受这点。你要安怎来底好甜呢？痛苦是存在，接受这个痛苦。解脱痛苦的方法嘛存在，爱去甲运用。这就是恁开始学的，开始了解事实。伊毋仅是头脑体操而已， 恁爱亲身去体验。恁对感受开始下手的时，就是咧体验着智慧。伊毋是别人的智慧，毋是借来的智慧，是你家己直接经验得来的智慧。体会感受的整个过程，互你了解经验到的实相。若无你一世人拢咧注重外在事物，你贪爱，只乎你毋知影家己贪爱，你嘛袂记住伫贪爱的同时，你失去了心灵的平衡，你变甲真痛苦。你嘛无了解，你已经变甲执着即个贪爱。举例来讲，你若是有自然的需求，亲像嘴焦想要啉水，这无啥物毋对。你想办法别止嘴焦去找水，你找过，你试过啊，你找无水。毋过你笑笑啊讲无要紧，我阁试一遍。你无找着水，无要紧，我阁试一遍。你无失去心灵的平衡。毋过当你开始贪爱。水啊，还阁无水，我会安怎啊？我会死去啦！水啊，水！你失去内心的平衡，你变甲遮尼痛苦。你无向内观察这一切，水并毋是遐尼重要。你咧贪爱，贪爱造成痛苦。你开始贪爱一项物件时，就表示你想要爱某种目前无的物件。你想要爱实相以外的某种事物，所以变得非常痛苦。你若是会当认清着，我当咧受苦，我当咧受苦，安尼就有解脱的方法。毋过，你并无明白这点，你受着贪爱之苦的主宰，你并毋知影家己安怎执着即个贪爱，状况变得愈来愈严重，变得对贪爱袂当自觉。当你开始观察、感受了后，早晚会达到一个阶段，你会了解到事实里并毋是咧贪爱即个物件或者迄个物件，你是咧贪爱某种特别的感受。当你贪爱任何物件的时，就会生起某种感受。啊，当即个贪爱满足了后，感受就消失去，你阁想要爱即种感受。所以你又搁去贪爱别项，一旦你的贪爱得到满足，又搁变甲无趣味。你搁想要爱别项物件，你变甲对即种贪爱无法度自拔。有一个人住伫只有一间房间的厝里，伊真自在。突然间，伊想到，即间厝敢若有一间房间，我要住大房间厝，至少爱有三间房间才会使。真好，即卖假使伊有一栋三房的厝，安尼厝一定爱有好的装潢，爱有各种家具。真好，厝装潢好啊，然后即嘛变甲无趣味。即卖我爱有各种家电，一台电视，一台彩色电视机，一台录放映机，爱一本册才会使，爱有洗衫机、输蒸汽等等，规间厝的物件连。连呼吸的空间都无，毋过犹阁袂满足。我的车，哦，即台看袂上目的车，即台破车，我定爱某种款式的才会使。Toyota 的车那像袂歹，有 Toyota 的车了，哦，袂使，我定爱 BMW 的才会使。过来咧，袂使，我爱一台面子的才会使。毋对，我爱有一台劳斯莱斯。过来咧，毋仅是即型或者迄型的劳斯莱斯，爱上新型的劳斯莱斯才会使。啊，毋仅是一两台，爱规车队的劳斯莱斯才有够。安尼还袂满足，我爱有家己的直升机，真好，直升机有啊。即卖我爱有一架飞机，我家己的专机，飞机嘛有啊。即嘛，我爱有太空船，我需要太空船去月球。哦，即嘛变到无趣味啊！我爱有一只去火星的太空船，去到这粒星或者迄粒星，毋仅是安尼， 要要去这个星系或者迄个星系，就算上了西天嘛未满足，永远都未满足。这个深刻是天未天的，因为你开始对贪爱起瘾，你唔是咧贪爱某种物件，你是为着贪爱来贪爱，状况愈来愈歹。你向这条修行路径行落去，你就会愈清楚。当咱讲某人咧饮酒，或者是某人饮毒，这其实是唔对的。伫表面上看起来，那亲像是安尼。不过，事实哩，某人是对感受起瘾。当某人饮酒或者是食毒的时阵，伊有某种感受，伊一遍搁一遍想要爱这种感受，所以伊才想要一直来饮酒来食毒。感受是这么重要，这就是佛陀发现的。除非你开始学习观察你的感受，那无你无法度脱离任何的瘾。对酒精起瘾，对毒品起瘾，拢比袂着你对贪爱起的瘾，对亲情起的瘾。因为你对某种特别的感受起瘾，你一直追求这种感受。你有得要得到这种感受，而产生某种不净烦恼。当感受过去啊，你为着要得到同款的感受，嘛制造出另外一种负面情绪，这变成内心的习性，要安怎才会当脱离呢？世间人有苦，不过嘛有离苦得乐的方法。观察，爱学会晓安怎观察，不管发生什么。你拢是点点的局外人，卖起习性反应，爱亲像坐伫河岸边的人，水在流，你甲流水无虾米关系，水就是自然的流，你坐伫河岸边只是观察。唔然安尼，你会感觉到一个通达规身躯震动的感受，爱亲像实验室里的科学家迄款观察，科学家。将玻璃气管里的化学药剂加热，有一挂液体蒸发，飘到别个气管里啦。一个凝结成液体，科学家只是观察。当液体蒸发的时候，伊袂靠咧讲，哦，我的化学药剂去倒位。当伊个变成液体，伊嘛袂欢头喜面，伊只是要了解这个过程。不过，这只是知识人的科学理解，科学家无亲身体验家己的身心。恁伫遮是亲身体验身心的结合佮互动，有时亲像是物质变成心，有时亲像是心变成物质。你咧体验这一切，这就是差别的所在。所以，你有体验到的智慧，是你家己的智慧。唔是因为佛陀安尼讲，唔是因为你的老师安尼讲，嘛唔是因为任何经典安尼讲。物质结构是由次元组微了构成极微小的格拉巴，规个宇宙拢是由极小的格拉巴所组成的。规个物质宇宙有地、水、火、风四种基本要素。以及地带、水带、火带、风带的特性。固体物件是地带，液体是水带，气体是风带，啊，四个拢有的温度是火带。水是固体，氧气变成水，佮蒸发变成风。这三个状况里，拢有温度存在。同款的，伫咱身体里，骨头是地带。火是水带，气息是风带，啊，体温就是火带。不过，搁较深层的事项，并毋是安尼。你伫感官里所经验的四带特性，搁较重要。你要观察地带，并毋是要伫内底找一粒土沙；观察水带，毋是要伫内底找一滴水。你因为四带还有甚物款的感受呢？地带的特性是为上重到上轻的重量感， 举例来讲，阿摩陀粉真轻，毋过当伊坚定以后，就变真重。你嘛会有即类个感受，有一种真粗重、沉重、郁结个感受，伊会化解消融，然后你就会变甲真轻安，地带个特性涵盖了规个有重量个范围。同款个，规个运动个范围，为真小个运动到真大个运动，拢是放大个范围；为上冷到上小个温度个范围，拢是火大个范围。水大有一种链条结合个特性，规个限伫你即个人个范围内，即是水大。到目前以及以后，恁会经验到所有个感受，拢只是即四大个特性。有时是地带较旺盛，有时是水带较旺盛，有时是风带较旺盛，有时是火带较旺盛。这个时阵会有一簇一簇的次元做微粒升起，就只是安尼。好的修行人未受到四大元素存在的影响。即马一簇一簇的次元做微粒随着地带来升起，我看这会持续偌久。火带，我看这会持续偌久，水带，我看这会持续偌久，风带，我看这会持续偌久。你莫生起习性反应，只是观察，这个感受是无同款元素的显现。因生起，然后早晚拢会消失。因生起消失，这件事变甲愈来愈清楚。你像一个科学家同款。你探究这个次原子微粒的实相本质，你嘛伫咧探究你内心的实相。你了解这个次原子微粒是安怎生起、安怎成长，心安怎受伊的影响，你安怎起反应，这个反应佫安怎成长，规个现象变甲愈来愈清楚。这个次原子微粒是安怎生起的？你饲伊四种食物，两种是物质的，两种是心灵的。这个物质的吸收甲心灵的吸收，造成身体里各种无同的次原子微粒的产生。你只要继续行着这条修行的路，就会开始体验到这点，这会变甲愈来愈清楚。第一种物质的食物，就是你逐天食的一顿、两顿，或者三顿饭。不管你食的是倒一种食物，迄种的次原子微粒就会随着某种较旺盛的元素升起。举例来讲，某一天你食了真咸的印度菜，过一时啊，你去坐禅，你就会伫身体的某所在有烧热的感受，这是火台。你若是食了无清的食物，或者真油的食物，然后你去禅坐，就会感觉真沉重、真沉重，这是地带。若是你食的是健康的食物，你的身体就会健康。若是你食的是无健康的食物，你的身体就无健康。这是自然的法则。第二种物质的食物，是你四周围的环境，时时刻刻身体拢在吸收四周围的环境物质。若是一个人生活伫气候真寒的寒冷国家，伊的身体是一款。若是生活伫气候烧热的热带国家，身体就是另外一款。因为外在环境的影响，生起无同款的次原子微粒。另外两种食物是心灵的，第一种是你即卖的心理状态。即阵你的心产生一种特别的业，习性反应，上卡啦。到了这种反应的心理状态，会开始随着某种元素升起，加拉巴斯的次原子微粒。举例来讲，即阵你的内心产生了愤怒，安尼开始升起的，就是火大的次原子微粒。热，或者你产生的是惊吓反应。你体验到皮皮出的感受，这是风带。你的内心有什么款的吸收，你的心就会将伊转化成物质， 或者影响到物质，或者是让物质以某种方式生起。第四种食物是你的固习性，是因时时刻刻拢受到业的影响。你毋是咧造业，就是停止造业。你修来观即阵，无产生任何新的反应，你的固习性就会开始浮现。这是你过去所做的业的开花结果。随着你修行的进步，这种体验在你日常生活也会变得很清楚。你的生活里发生不欢喜的事情，让你的内在开始产生很不欢喜的感受。你的生活里发生了欢喜的事情，你的内在就会开始产生欢喜的感受，正落感受的精致。比如说愤怒的精致，愤怒的习性，当你正落愤怒的精致，你感觉到很大的消息。这种业的果实出现的时候，会有同样的感受对来，也就是有很大的消息。所以我现在所做的业是一种食物，它带来带了火带到身体里。过去的业若是愤怒的业，伊的果实同款会有火带，就安尼。即卖的业甲过去的业，是产生各种无同的次元主义业的另外两种原因。你继续观察，你继续观察就了解。你如对这个感受起反应，就是愈做新的业，也就是愈为家己带来痛苦。你若是无搁做新的业，安尼旧的习性就会浮现，伊会带来一种感受，啊你同款微笑，这嘛是无常，我看伊会持续偌久，伊消失啦。这表示深层的某种旧的习性浮现出来，而且消失啦。一撮搁一撮浮出来，而且消失。当你无搁做新的业，你得为你的旧业面得到解脱。内观过程会当让你达到无一点仔固执性的阶段。任何有恒心、正确修行的人，拢会当达到这个阶段。当然啦，这需要时间，毋是参加过一遍十天课程，就会当变甲十全十美。毋过，伫这遍十天课程里，你了解到这是我修行的方式。你伫修行、修行，最后会达到。拢无一点仔固执性的阶段，固执性一点仔拢无留，啊！你嘛无搁再做新业，即个叫做。 气能不拉能，那帮个那提三百万，气能不拉能。 所谓固执性拢已经消毒，嘛无搁做新的业，你得到解脱啦。这是你家己修来，别人无法度有你做到这点。慢慢你脱离了无明。你培养出智慧，哇，灵灵的智慧，亲身体验的智慧，你离上尾的目标愈来愈近啊！大家人拢爱为家己修行，别人无法度替你做这项工课，别人只会当帮你指出这条道路。障碍会产生，困难会产生，用当时的话讲，这叫做你我拉那界。就亲像是障碍的遮挂同款，互你看袂到遮挂后面的物件，因为遮个挂，遮个障碍，你看袂到你自身的实相。咱讲有五界，你我哪哪五种主要的障碍，我叫因是五个敌人，大家内观修行人的五个大敌人。五个敌人的两个是贪甲嗔。恁的修行是为着要弃除贪爱的固执性，弃除嗔恨的固执性。恁伫修行的时，因为无明，啊增加恁的贪爱，增加恁的嗔恨，这是因为心的固执性。因为这两个障碍是安怎会安尼呢？举一个例，伫这款的修行课程里，要求学员袂使互相交谈，是有真侪理由的。若是有任何问题，恁会当来甲老师或者助理老师讨论。毋过，你应该啊一直精进，一直努力。毋过，人就是人， 总是会想要知影别人的代志。你抓到机会，就开始讲话啊。哎，你是安怎？你安怎？别人讲，我规身躯有一种轻微的震动，规身躯轻微的震动，我什么震动都无。有人佫讲，我规身躯有一种像电流同款的美妙感觉。电流，我哪会无这种电流？然后你去坐禅，我要爱震动的感受，我要爱电流。哦，为什么我无电流，无震动？你一直咧贪爱、贪爱、贪爱，你来遮是为着要弃除贪爱，毋过借着修行的名义，借着内观的名义，煞开始贪爱、贪爱、贪爱是苦。尊果恁贪爱着上尾的目标，我要爱涅槃，拢是离涅槃愈远。涅槃是解脱贪爱，啊！你煞反倒转来增长贪爱，恁咧借着贪爱。哪有可能达到解脱贪爱的阶段呢？无可能的。你拢是咧妄望眼前以外的物件，即造成了贪爱。你开始对即个贪爱形成执着，即变成一个大痛苦。所以无论啥物时阵，你发现即个敌人占上风，都要赶紧脱离伊，莫互伊压倒你。毋管即阵生起啥物感受。你如实来接受这个实相，即卖的实相，亲身嘛同款。举一个例，你被要求坐一点钟的精进禅坐，袂使睁开目睭，袂使伸脚，袂使放手。你想办法动半点钟，动45分钟，然后即幕开始啊。人就是人，佫想要知影别人的状况，你无应该睁开目睭。毋过，你嘛是将目睭睁开细细旁啊，别人是安怎呢？敢敢若我咧听？你对别人遮尔好奇，结果咧，你看着逐个人坐甲，拢坐甲亲像一尊一尊佛像共款滴。即著是讲，因拢袂听，是毋是？敢若我咧听，我诶听一直拢无消息，别人诶听拢无啊，哦，真听。我的老师一直讲，啥物拢是安尼杂安尼杂，无常无常。即句话凡事无毋对，毋过我即个听拄我，毋是无常，是形象形象形象。亲人亲人亲人，即、这个敌人已经将你压倒啊！你是来遮企图亲人，毋过你煞开始增长亲人。还有另外两个大敌人，要了解这些敌人拢是内心的，会不尽烦恼。因入去你的身心做人客，然后煞变成厝的主人，因无想要离开。当你修行内观，因留袂住啊，因一定爱离开。这就像你拍开开关，电火倒啊，黑暗都无看呀。你毋免向黑暗讲，请你走，光明来啊！当你修行内观，这些不净烦恼拢爱离开。毋过，因无想要离开，所以因为内面反抗，卖阁修内观啊啦，这对你无好。我无想要离开，你停止修内观啦。有两种反抗为内面发生，一种反抗会乎你感觉爱困，虽然你规暝困真好，毋过你一开始坐禅。就感觉爱困，爱困。一个大敌人将你压倒啊！你爱对抗，加重呼吸。若是这招无效，除了一点钟精进禅坐的时间以外，你会当站起来，加重呼吸来修。若是这嘛无效，安尼就出去散步咧5分钟或者10分钟。就算是咧散步，嘛爱观察你的感受或者呼吸，然后阁转来坐禅。啊！伊一直甲即个敌人对抗，若无即个敌人一旦压倒你，你就无法度修行。另外一种胃内面升起的反抗，会乎你陷入昏沉或者调剂，毋是无精神，就是烦躁不安。你一日也想要做这個，一日也想要做那，毋过就是无想要修行， 你行出大厅了后，才想着，哦，我咧精进善知，哪会行出来？这是未来升起的反抗，伊无要互你好好啊修行，是一个危险的敌人。第五个敌人是疑法，你脑海内升起各种怀疑，这是什么款的方法？观察呼吸，观察呼吸。尊讲我无观察呼吸，呼吸嘛是一直伫咧。我观察呼吸有啥物好处？即卖阁要观察热，观察流汗，我咧创啥物？我是起笑笑。疑法会乎你无法度修行。有时对老师有另外一种怀疑，这是啥物老师？我期待是印度来的伟大上师，这是啥物上师？伊无长，阁翘个头毛，无留长喙手，甚至无剃光头，啊，毋过嘛要挂一挂一挂个念珠，额头顶无标记，无上师个任何打扮。这算啥物上师？伊看起来无神怪胎，像平常人共款。伊嘛无超自然个法力，伊无法度伫天顶飞，嘛无法度伫涂骹转。伊甲伊个助手，敢若会一直问你个状况安怎样？伊应该知影问学员要创啥物，因无法律、依法、依书，你着无法度修行。阁有第三种个怀疑，无毋对，即个方法真好，因为有遮尔济人受益，因甚至来了阁再来，老师嘛真好，因为遮尔济人拢听伊个话。所以凡事因袂歹，毋过我无够好，我无适合这。你开始怀疑家己的能力，我无适合，时机无合，场所无适合我，我上好留选。你感觉想要逃走？哦，疑法、疑老师、疑家己，若是任何一种怀疑压倒你，你就会停止修行啊！爱小心这五戒。五个敌人，莫让伊将你压倒，安尼你会发现家己有咧进步。内观法真殊胜，即内面无教条，无盲目信仰，无宗观讲者宗派，伊是心物的纯粹科学，心物的活动，心因为无明，一直对感受起反应，一直产生不净烦恼。啊，因为遮个不净念头生起某种感受，当即个感受生起，你反映出搁较济不净念头，这是一种恶性循环，互你受苦，愈来愈痛苦。当你开始观察伊，伊就开始为这痛苦灵解脱出来，这是普遍的自然法则，伊甲宗派无关系，正法是普遍的法则，自然的法则。若是你持续修行，即会变得愈来愈清楚。自然的法则就是讲，你若是一直起不净念头，你就是在增长你的痛苦。你若是停止反应，你就开始为痛苦而解脱。即伫过去是安尼，即嘛是安尼，未来嘛是安尼。尊讲佛陀有出世，无出世，拢是共款。佛陀讲。无论我自世也是无，无论是毋是有人生正定正觉，自然的法则拢袂变。伊是永恒的。当一个人一直咧产生不净念头，就一定会受苦。当一个人开始企图不净念头，就开始为痛苦而解脱出来。佛陀发现了这个法则。佛陀深入到身体的深层。发现到人是安怎一直对感受产生不净的心念，人是安怎一直咧累积痛苦，啊，经由观察感受，人安怎会当解脱痛苦？这本来就存在法则，互觉者发现啊。过来，伊徛伫慈悲心，开始将这个方法教予别人，大家只要这个方法去修，就会当为痛苦而解脱出来。在佛陀住世时，正千上万的人得到解脱。佛陀以后的2500年之间，也是同款。 不管啥人修行，拢会得到同款的利益。从今以后，如法修行的人，嘛会得到同款的利益。伫今仔日，任何如法修行的人，嘛拢会得到同款的利益。法执就是法执，伊永远未变。 依实贪慕三能得罗， 正法是永远未变的，通行全世界。在佛陀住世时，真济受苦的人解脱了苦难，毋是因为佛陀展现任何奇迹或者法力，伊传授的拢是同款的方法。举一个例，有一个充满愤怒的少年人，名叫做安古里玛拉，伊就准备杀一千人。伊有满腹的愤怒，已经杀了999个人，当在找第一千个人下手。伊安怎会记起家己杀过偌济人呢？伊将杀过的人剁一截，手指头啊落来，伫伊的颔棍撑一罐盘莲，所以伊才予人叫做安古里玛拉，也就是挂手指头啊的盘莲的人。伊咧找第一千人诶时，拄着佛陀，或者咱应该讲是佛陀徛伫慈悲心找着伊，通阁将伊为苦难里解救出来，无法力，无奇迹。佛陀传予伊同款诶方法，伊开始了解家己是一个可怜诶人，充满痛苦。伊开始修行，修行，最后解脱了痛苦，伊达到上尾诶境界。成做完全解脱的人，成做阿罗汉，充满对别人的慈悲、爱佮善意。后来，伊为一个庄行到另外一个庄，为一个镇行到另外一个镇，为一个城市行到另外一个城市。四个人拢在受苦。我过去遮尔无明，我一直在伤害家己。嘛，一直咧伤害别人，有遐尼侪人，甲我同款咧伤害因家己，伤害别人。因若是得到即个修行的方法，一定会当解脱因的痛苦。伊徛伫慈悲心，去各地传授正法，将即个方法教予别人。虽然伊出家啊，嘛是有人认出伊。哦，即就是迄个安古里玛拉，伊台湾老母，或者是阮老爸。或者是阮某、阮翁、阮囝，就是即个安古里玛拉，因气不平来向伊牵石头，将伊拍甲真忝，血为伊个身体里流出来。毋过伊个心只有慈悲。哦，可怜的人，我过去嘛共款可怜。以前我因为无明啊伤害家己，伤害别人。如今你看卖。这个方法偌呢有帮助，恁会当为所有的痛苦人解脱出来，试看卖呢，试看卖呢，充满慈悲心，伊规个生命充满了慈悲。当然啦，爱了解只有这个方法，才会当予咱解脱痛苦。除非咱去除咱的不净念头，除非咱去除咱的业障，也若无。就袂当离苦得乐。还有一个呢，一个真可怜的查某人，叫做基沙五达米。伊嫁人啊，几啊年拢无生，伊真想要有囝。几年后有生啊，伊对囝真疼惜。不幸的是，才过两年，因囝就死啊，伊足痛苦。伊将死去的囝。抱条条，无爱予人抱走，无爱予人送去火葬场。阮囝无死，伊是伫睏。拜托做一挂好事，予伊醒起来。拜托做一挂好事。别人讲无啊，已经死啊，要安怎会醒起来？只是伊个心智已经完全丧失。袂使，阮囝无死，阮囝无死。拜托为阮囝做一挂好事，拜托做一挂好事。有一个聪明人对伊讲：“死去的人无药通医啊，你应该去找佛陀，伊的修行所在都伫附近，找伊，伊凡事会当帮忙你。”所以伊就去找佛陀， 伊将囡仔尸体放伫佛陀的脚前，一直哭，一直哭，讲阮囝死啊，别人讲伊死啊，就算伊死啊，嘛拜托做一挂好事，拜托做一挂好事。佛陀知影伊的即阵心思不宁，一般的正法传授无路用，所以伊有特别的教法。伊对查某人讲：“好，即马去城内找一挂乌麻子台。”伊足欢喜讲：“佛陀要帮忙阮囝。”佛陀继续讲：“等一下，斟酌听好，你摕倒来乌麻子，爱为一间无人过身、无人死过的厝里，本来乌麻子才会用的。好，我会带倒来。”伊为即家行到迄家，为即条路行到迄条路，一家一家去讨一挂乌麻子。阮囝死啊，有得要帮助我，请予我一挂乌麻子。哦，你做你摕几袋啊乌麻子去，希望恁囝会当活起来。过来，伊问讲，恁家有死过人无？因大面讲，有啊，阮老爸死啊，或者是阮老母死啊，或者是阮兄弟死啊。或者是阮某某人死啊，伊一户过一户，拢无找到无死过人诶。即个时阵，规工拢过啊，伊诶心地嘛清醒啊，家家户户拢有人死过，这是自然诶法则。人有生就有死，早晚尔尔。即卖伊诶心会当接受正法啦，伊倒转来找佛陀，佛陀传互伊正法。同款的正法，观察呼吸，观察感受，深入、深入，搁再深入，你会发现你的痛苦一层接一层拢消失了。这个吉萨五达米成就阿罗汉，完全解脱了。伊的后半世人拢用来服务人群。有这么侪姊妹拢像我同款，这么可怜，因若是得到这个修行的正法。就会为痛苦人解脱，伊徛伫慈悲心，一直咧伫正法里服务人群。另外一个可怜人是巴达扎拉，一个大富豪人的查某囝，因翁后来死去，伊有两个囝，结果嘛死啊，伊兄弟甲爸母嘛拢死啊，世间这么侪人，伊却完全无依无靠，伊气笑啊，规个气笑啊。伊行到四下位城街头，规身躯拢无穿衫，大家向伊牵石头。毋过，伊戆嘟嘟嘛毋知影。这个查某人因为过去的波罗蜜善行，来拄到佛陀。佛陀当咧向别人传授正法，啊，伊拄好经过。佛陀讲：“来，我的孩子。”伊就听话过去啊。伊坐落的时候，有一几秒钟。恢复了心智，了解到家己无穿衫裤，有人为伊披一块布遮身躯。为迄阵起，人叫伊巴达扎拉。佛陀传授伊正法，伊努力修行，最后解脱了所有的痛苦。若是佛陀用的是一挂神通法力，予吉萨五达米的囝，或者巴达扎拉的囝。翁婿、爸母或者兄弟起死回生，安尼佛陀都毋是佛陀啊！这只是暂时的解脱。准讲一个人搁活起来，将来嘛一定会死去。佛陀敢若传授正法，人伫修行路上前进，到某时阵会记起过去生生世世的代志。佛陀讲：你看，伫无数的生生世世里，你的亲属、你所爱的人拢死去啊！若是你将过去遐个死去的人的骨头收集起来，会当贴做一座关山。啊，你为你所爱的人所流的目屎，若是甲伊收集起来，会当形成大海。你未来无数的生生世世，敢要阁继续安尼伫痛苦里打滚？该断的就爱断，你已经受了遮尼济苦。即嘛应该为这解脱啦，只有一条路，只有一个方法。 大家如法修行的人，不管是啥人，拢会当为痛苦而解脱，并不是讲要修这个方法，就爱脱离在家生活，就爱出家。出家人有影无遐尼侪世俗的责任，会当将时间充分投入伫正法里，互修行较容易。毋过，这并毋是必要的条件。正法是众人拢适用的，在家人或者出家人拢共款。在家人有种种困难，因为有真侪责任在身。毋过，两种人行的是共一条路。跟随佛陀的出家人无到十万人，其他伫北印度的几百万信徒拢是在家人，因拢是修行来观，为痛苦人解脱出来。搁举一个例，当时有一个好业人，名叫做吉古独中者，阿那他宾迪卡，伊乐善好施，想在用大笔钱布施。印度的传统是在家人必须要布施，若是一个人无布施的话，就会变甲自私傲慢。在家人无应该向别人讨食，毋过出家人就无关系。做一个在家人，应该爱正当老实、认真来趁钱。毋过趁有钱了后，就会开始生起不正念。我遮尔聪明，我遮尔老练，所以才会当趁遮侪钱。一个人开始变成以自我为中心，而且开始讨厌别人。哼，这个人实在真笨蛋，因无够聪明，无够老练，无认真做工课，所以因才赚无钱。自我碰风是危险的代志。布施的目的就是要减少自我。毋过，布施嘛可能会互人变成以自我为中心，若是安尼。这个人就失去了正法，伊毋知影家己为虾米要布施。这个吉古独中者做真济布施，吉古独的意思就是布施予孤独无依的人，因为伊布施真济食物予夭折人，所以得到这个称号。伊的事业伫印度各地拢有分店，甚至到印度以外的国家。伊有一个规定是。伊伫倒位有设立分店，迄、那个所在都袂有枵巴肚的人。人应该爱有物件通食，只是伊犹原毋知影正法。伊拄着佛陀，也就是讲，伊拄着正法，伊学习了内观法，伊修行，搁再修行，净化了心灵，伊经验着涅槃的第一个境界，伊完全脱胎换骨了。所以布施的目的，毋是要增强自我，是要消灭自我，化解自我。伊安尼想，我所赚的钱，拢是因为我前世所做的善业，即嘛结出善果。即个钱爱用来帮助别人才对。当然啦、啊，我是在家人，爱用即个钱来饲厝内一家人，还佫爱维持所有靠我食穿的人的生活。毋过，赚出来的钱，拢爱用来帮助别人。要安怎才会当真正帮助别人呢？我将食物予枵饿人，这是好事。毋过第二天，这个人佫枵巴肚啊！我将水予喙焦的人，过一时啊，伊佫喙焦。我将药啊予半病人，伊可能还有其他的病，或者是佫生同款的病。我将衫裤予无通穿的人，过一时啊，衫裤阁破啊，旧啊。我无法度帮助人解脱因所有的痛苦。若是因得到正法，若是因得到遮尼殊胜的内观法，因就会当为所有的痛苦人解脱出来。正法应该传授予大家受苦难的人，除了时时做斋食以外，法师才是上重要的。 Sabbadanam Dhammadanam Janati 法师是上悬的布施，所以他去找佛陀。佛陀当时住在红霞城，吉古独中者向佛陀顶礼致敬，讲世尊， 请你到印度人口上济少的城，遐有真济人拢咧受苦，有钱人无钱人拢共款受苦。你若是去到遐，真济人拢会受到利益。佛陀微微啊笑，所以伊了解佛陀同意啊。伊回去了，四界咧找一个会当设立真舍，互佛陀传授正法的所在。真舍袂使伫城内中心区，因为人生杂杂，嘛袂使离城市伤远，则袂交通无方便。要找即款所在无简单。最后，伊找到一片适当的园林，伊就问人讲：即座园林的主人是啥人？有人对伊讲：园林的主人是基督太子。伊向太子讲：殿下，我想要买你即座园林。太子真受气，讲：我的园林是无要卖，我家己要用，无要卖。我求恁殿下，我想要卖，我想要买即座园林，搁较侪钱拢会使。太子为着要互伊打消念头，就讲：你敢知影即块地的价钱？你爱用金仔钱铺满规块地，当作买地的代价。一言为定，我会摕金仔钱来铺满。伊载了几啊车的金仔钱来铺伫涂骹。太子讲：你咧起笑哟，无一块地价值遮尔侪钱啦。伊应讲：我无咧起笑，即块地会变成无价之宝，因为佛陀要来传授无上的正法，我的财产无算啥物。只要有一个人得到正法，学着来观法，准讲，敢若有一个人离苦得乐，伊的价值就胜过我的财产真济。而且不止一个人，我知影会有千千万万的人得到法益。伊就伫遮成立精舍，足足有够一万人在遮修行学习正法。伊的愿望是要服务人群。伫遮进前，伊就开始咧广受布施。伊即马的布施是要予愈来愈济人得到法的利益。伊的布施是为着要减少自我、化解自我，只是为着服务人群，服务人群。这个大好的人，因为一寡旧业的缘故，后来变甲真善。伊有钱的时，逐天拢去精舍参加逐早起甲暗逐暗的共修。伊是在家人，伊知影。我袂使空手去，我会为遐个修行人带一寡物件去。伊逐遍去，拢为修行人带一寡物件。即摆伊无钱，无物件会当带，结果伊想了一个办法。因厝后有一个小花园，花园内有伊为印度各地收集来真肥个土，伊捧两捧真肥个。土到精舍，将土放伫树仔骹，讲：但愿即丛树仔旺盛大丛，但愿有人会当伫即丛树仔骹得到正法，但愿有人会当伫遮修行。伊有即款的善愿，无论是一块土，或者是几百万箍银，拢无差别。重要的是心愿安怎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伊阁变成有钱人，伊阁开始布施。伊即马了解正法，无论布施啥物，钱多钱少无重要。我发愿一定爱符合正法，为着别人的利益，无期待任何的回报。一个人若毋知影正法，虽然一直布施，拢是咧放风自我。一个人去了一间大病院。一间学校，毋过希望好名做，个人卡便宜，个人卡学校，这是咧欺笑，毋知影家己咧创啥物，规个法官拢毋对啊，无了解正法。真侪无共款诶人，在家居士，伫生活里体验着变化，开始改变。有一个比萨卡尤婆姨，伊嘛是好家人诶查某囝。伊嫁予另外一个有钱人， 毋过即家伙诶人拢毋捌正法，伊真有智慧，将这毋捌正法诶一家人诶气氛改变过来，逐个人拢开始认真修行，规个态度拢转变啊，规个家庭变甲充满安详和谐，无像过去遐尼紧张。只要是正法开始发挥功效，就会为众人带来安详。毋啦，佛陀自学时是安尼，正法一直有效，毋管啥人来修行，拢是有共款的结果。阮老师有北京中者有一段故事，伫缅甸的独立时期，当时有真侪小王国，有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，将这小国集合起来，成做缅甸人民。为着满足这亲王，内底一位领袖当选缅甸人民的总统。根据宪法，总统无实权，权力拢伫总理身上。毋过，这个人嘛是真欢喜，想讲我即马是缅甸人民的总统，以前我只是一个小国的统治者，伊真满足。有一日暗时，伊开一个豪华宴会，请来所有外交官。甲上流人士拢来参加宴会，宴会七点半开始，所有人客拢到位啊。毋过，煞无看到主人。七点四十五啊，也无看到主人。八点啊，主人也阁无来。总理开始紧张啊，是安怎？伊派几个人到一楼的官邸去查问，因倒来禀报讲，大人伊无法度来。为什么？伊啉伤济酒，醉伫涂骹，毋知人啊。毋过无主人，宴会要安怎开始？这是总统开的宴会，毋管伊清醒还是毋知人，拢甲伊带来。咱的宴会才会当开始。有两个人去甲伊扶来，伊半醉半醒，拍酒而来啊！大家甲伊扶上主位。宴会开始啊！端出第三道菜时，伊开始禀白乞讨。总理真无欢喜，心内想讲：咱自称是正法的国家，是正法的政府，啊，咱这个总统是算啥物？要安怎才好呢？第二天，伊醒起来，拍电话给总理讲：你若是爱我失职，我就失职。毋过，我袂使无啉酒。在阮皇家传统里，皇太子出世的时候，第一嘴啉的就是上等的酒，用金汤匙或者银汤匙来吃。先生，我出世头一嘴啉的物件就是酒，了后我啉的酒不计其数，我的血有一半拢是酒，我改袂掉了。这个人真幸运，因为宿舍有一点仔好善缘的关系，有一日。伊经过阮老师有北京中者的中心门口前，伊因为好奇心行入去看觅。迄日是一期课程的上尾一天，伊看着逐个人面容拢真精彩，因为手术已经完成啊，空嘴已经膏药啊。遮咧做啥物？教观世法，教内观法。伊生来就是佛教徒，伫经典里捌看过。观世法甲内观法，毋过伊从来毋知影有人咧传授这個，嘛毋知影有即款的功效。大家上过课的人拢感觉真安详、真和谐。我一生拢无感觉着安详，嘛毋知影啥物叫和谐。我常在紧张不安。老师，我会使来参加袂？会使啊。毋管是王子也是乞丐，任何人拢会使来修内观。我该做啥物？你爱修五戒，五戒哦，无法度，四戒就好。第五戒我做袂到，安尼就随在你，我无法度修你。伊真想要得到安详，所以开始出家。老师，逐天只要一小杯就好，袂使。要若无啉。两天啉一小杯，袂使；五天啉一小杯， 袂使，除非你的基础坚固，那无我袂当教你。五戒是修行的基础。最后，伊讲好啦，我会想办法控制家己。毋过有一个条件，就是我回去厝了后，你袂使管我啉酒。我要安怎管你？回去厝了后，你家己做主。你要啉偌济酒拢会使，毋过伫遮袂使。我劝你伫厝里嘛，莫啉酒。毋过你若伫厝啉，我要安怎去管你？只是伫即十天内，你爱一点仔酒拢无啉。好啦，老师，我要爱安详，我要爱和谐，然后伊修行，就甲恁修行，甲恁修行个共款。十天以后，伊转去总统官邸，准讲是几十公尺外有人咧啉酒，伊拢会讲足臭个，啥人伫遐啉酒？伊连别人啉酒拢无法度忍受，要爱伊家己啉酒，佫较无可能。伊上课十天里，无人对伊讲，伊转去厝了后，若啉酒，你就会落地狱，无迄款代志。正法是袂惊人诶。以前为虾米爱啉酒？伊是对酒精产生了感官诶感受上瘾。当伊学着要安怎观察伊诶感受，瘾酒诶固执性就拢消除啊。若是这干呐发生伫连电总统一个人身上，凡是有一点仔神通诶关系。毋过，即发生伫上千上万来上课诶人身上，对啉酒、食毒起瘾，对贪爱起瘾，对亲恨起瘾，对惊吓起瘾，即个心理病拢简单消除啊！正法遮尔殊胜，正法遮尔科学，正法遮尔无宗派色彩，正法遮尔普遍共通，正法遮尔有效。伊伫即世人就会当发挥功效。恁会当参加十天课程真好，好啊！利用剩的四日时间，这是你生命里美好的时日。至少爱学会晓即个方法。修行是一世人的代志，你啊一世人拢尽力修行。毋过，即马爱利用时间，先学会晓即个方法。好好利用这个机会，好好利用这个设施，好好利用殊胜的正法，脱离所有的贪爱、嗔恨、妄想的束缚，享受真正的安详、真正的和谐、真正的快乐。愿恁拢会当享受真正的安详、真正的和谐、真正的快乐、真正的快乐。 Sarva Mangalam Bhavatu Sarva Mangalam Bhavatu. Sir.